第四十五回，金兰气互剖金兰语，风雨兮闷至风雨词。话说凤姐儿正抚恤平儿，忽见众姊妹进来，忙让坐了。平儿斟上茶来，凤姐儿笑道：“ 今儿来的这么齐，倒像下帖子请了来的。” 探春笑道：“ 我们有两件事，一件是我的，一件是四妹妹的，还加着老太太的话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有什么事这么要紧？” 探春笑道：“ 我们起了个诗社，头一社就不齐全，众人连软，所以就乱了。我想必得你去做个监舍御史，铁面无私才好。在四妹妹绘画园子，用的东西这般那般不全，回了老太太，老太太说只怕后头楼底下还有蛋名剩下的，找一找，若有呢拿出来，若没有叫人买去。” 凤姐笑道：“ 我又不会做什么湿的干的，要我吃东西去不成？” 探春道：“ 你虽不会做，也不要你做，你只监察着我们里头有偷安怠惰的，该怎么样罚他就是了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你们别哄我了，我猜着了，哪里是请我做监舍御史，分明是叫我做个进钱的同商。你们弄什么社，必是要轮流做东道的，你们的月钱不够花了，想出这个法子来傲了我去，好和我要钱，可是这个主意？” 一席话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。李纨笑道：“珍珍，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 亏你是个大嫂子呢，把姑娘们原交给你带着，念书学规矩针线的，他们不好你要劝，这会子他们起诗社能用几个钱，你就不管了。老太太太太罢了，原是老封君，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，比我们多两倍银子。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，又有个小子足的又添了十两，和老太太太太平等，又给你园子地个人取租子，年终分年例，你又是上上份儿。你娘儿们主子奴才共总没十个人，吃的穿的仍旧是观众的，一年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，这会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两银子来陪他们玩玩，能几年的线？他们个人出了格，难道还有你陪不成？这会子你怕花钱，瞧做他们来闹我，我乐得去吃一个何苦海干，我还通不知道呢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 你们听听，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，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世俗真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。这东西亏他托生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，出了嫁又是这样，他还这么着。若是生在贫寒小户人家做个小子，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呢。天下的人都被你算计了去，昨还打平儿呢，亏你伸得出手来，那黄汤难道灌上了狗肚子里去了？气得我只给平儿打抱不平儿，寸夺了半日，好容易狗长尾巴尖的好日子，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，因此没来。究竟气还未平，你今儿又招我来了，给平儿使血也不要，你们两个只该换一个过子才是。” 说的众人都笑了。凤姐儿忙笑道：“ 竟不是为诗为画来找我，这脸子竟是为平儿来报仇的，竟不成望平儿有你这一位仗腰子的人。早知道便有鬼拉着我的手打他，我也不打了。平姑娘过来，我当着大奶奶姑娘们替你赔个不是，担待我酒后无德吧。” 说着众人又都笑起来了。李纨笑问平儿道：“ 如何？我说必定要给你真真气才吧。” 平儿笑道：“ 虽如此，奶奶们起笑，我经不起。” 李纨道：“ 什么经不起，有我呢，快拿了钥匙叫你主子开了楼房找东西去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好嫂子，你且同他们回园子里去，才要把这米账核算一算，那边大太太又打发人来叫，又不知有什么话说，须得过去走一趟， 还有年下你们添补的衣服，还没打点给他们做去。 李纨笑道， 这些事我都不管，你只把我的事完了，我好歇着去，省得这些姑娘小姐闹我。 凤姐儿忙笑道， 好嫂子赏我一点空，你是最疼我的，怎么今儿为平儿就不疼我了？往常你还劝我说，事情虽多也该保养身子，检点着偷空歇歇，你今儿反倒逼我的命呢。况且误了别人的年下衣裳无碍，他姊妹们的若误了，却是你的责任。老太太岂不怪你不管闲事？这一句现成的话也不说，我宁可自己落不是，岂敢带累你呢？ 李纨笑道， 你们听听说的好不好，把他会说话的。我且问你，这诗社你到底管不管？ 凤姐儿笑道， 这是什么话，我不入社花几个钱，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吗？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？明儿一早就到任，下马拜了印，先放下50两银子给你们慢慢做会社东道，过后几天我又不作诗作文，只不过是个俗人罢了。监察也罢，不监察也罢，有了钱了，你们还撵出我来。 说的众人又都笑起来。凤姐儿道， 过会子我开了楼房，凡有这些东西都叫人搬出来，你们看，若使的留着使，若少什么照你们单子，我叫人替你们买去就是了。画绢我就裁出来，那图样没有在太太跟前，还在那边甄大爷那里呢，说给你们别碰钉子去，我打发人取了来，一并叫人连绢交给相公们烦去，如何？ 李纨点手笑道， 这难为你了，果然这样还罢了，既如此咱们家去吧，等着他不送了去再来闹他。 说着便带了他姊妹就走。凤姐儿道， 这些事再没两个人，都是宝玉生出来的。 李纨听了忙回身笑道， 正是为宝玉来，反忘了他，头一射是他误了，我们脸软，你说该怎么罚他？ 凤姐想了一想说道， 没有别的法子，只叫他把你们个人屋子里的地罚他扫一遍才好。 众人都笑道， 这话不差。 说着才要回去，只见一个小丫头扶了赖嬷嬷进来。凤姐儿等忙站起来笑道， 大娘坐。 又都向她道喜。赖嬷嬷向炕沿上坐了，笑道， 我也喜，主子们也喜，若不是主子们的恩典，我们这喜从何来？昨儿奶奶又打发彩哥赏东西，我孙子在门上朝上磕了头了。 李纨笑道， 多早晚上任去？ 赖嬷嬷叹道， 我哪里管他们，由他们去吧。前儿在家里给我磕头，我没好话，我说，哥哥，你别说你是官了，横行霸道的，你今年活了30岁，虽然是人家的奴才，一落娘胎包，主子恩典放你出来，上托着主子的鸿福，下托着你老子娘，也是公子哥似的读书认字，也是丫头老婆奶子捧凤凰似的，长了这么大，你哪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的，只知道享福，也不知道你爷爷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恼，熬了2-3辈子，好容易挣出你这么个东西来，从小三灾八难，花的银子也照样打出你这么个银人来了，到20岁上又蒙主子的恩典，许你捐个前程在身上，你看那正耕正苗的，忍饥挨饿的要多少，你一个奴才样子，仔细折了福，如今乐了10年，不知怎么弄神弄鬼的，求了主子又选了出来。州县官虽小，事情却大，为那一州的州官，就是那一方的父母，你不安分守己，尽忠报国，孝敬主子，只怕天也不容你。 李纨凤姐儿都笑道， 你也多虑，我们看他也就好了，前那几年还进来了2次，这有好几年没来了，眼下生日只见他的名字就罢了，前儿给老太太太太磕头来，在老太太那院里见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，倒发得威武了，比先时也胖了， 他这一得了官，正该你乐呢，反倒愁起这些来。他不好，还有他父亲呢，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。闲了，坐个轿子进来，和老太太斗一日牌，说一天话，谁好意思的委屈了你？家去一般也是楼房煞厅，谁不敬你，自然也是老奉君似的了。 平儿斟上茶来，赖嬷嬷忙站起来接了，笑道： 姑娘不管叫哪个孩子到来罢了，又折寿我。 说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：奶奶不知道，这些小孩子们全要管得严，饶这么严，他们还偷空闹个乱子来叫大人操心。知道的说小孩子们淘气，不知道的人家就说仗着财势欺人，连主子名声也不好，恨得我没法儿，常把他老子叫来骂一顿才好些。 因又指宝玉道： 不怕你嫌我，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，老太太护在头里，当日老爷小时挨你爷爷的打，谁没看见的？老爷小时何曾像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了？还有那大老爷，虽然淘气，也没像你扎窝子的样，也是天天打。还有东府里你争哥的爷爷，那才是火上浇油的性子，说声恼了，什么儿子，竟是审贼。如今我眼里看着，耳朵里听着，那甄大爷管儿子倒也像当日老祖宗的规矩，只是管的倒三不着两的，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。这些兄弟侄儿怎么怨的不怕他？你心里明白喜欢我说，不明白嘴里不好意思，心里不知怎么骂我呢。 正说着，只见赖大家的来了，接着周瑞家的、张才家的都进来回事情。凤姐儿笑道： 媳妇来接婆婆来了。 赖大家的笑道： 不是接他老人家，倒是打听打听奶奶姑娘们赏脸不赏脸。 赖嬷嬷听了笑道： 可是我糊涂了，正经说的话且不说，且说陈谷子烂芝麻的混倒熟，因为我们小子选了出来，众亲友要给他贺喜，少不得家里摆个酒。我想摆一日酒，请这个也不是，请那个也不是，又想了一想，托主子鸿福，想不到这样荣耀就倾了家，我也是愿意的。因此吩咐他老子连摆三日酒，头一日在我们破花园子里摆几席酒，一台戏，请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去散一日闷，外头大厅上一台戏，摆几席酒，请老爷们爷们去增增光。第二日再请亲友，第三日再把我们梁府里的伴儿请一请，热闹三天，也是拖着主子的鸿福一场，光辉光辉。 李纨、凤姐儿都笑道： 多早晚的日子我们必去，只怕老太太高兴要去也定不得。 赖大家的忙道： 择了十四的日子，只看我们奶奶的老脸罢了。 凤姐笑道： 别人不知道，我是一定去的。先说下，我是没有贺礼的，也不知道放赏，吃完了一走可别笑话。 赖大家的笑道： 奶奶说哪里话，奶奶要赏，赏我们三二万银子就有了。 赖嬷嬷笑道： 我才去请老太太，老太太也说去，可算我这脸还好。 说毕又叮咛了一回，方起身要走。因看见周瑞家的，便想起一事来，因说道： 可是还有一句话问奶奶，这周嫂子的儿子犯了什么不是，撵了他不用。 凤姐儿听了笑道： 正是我要告诉你媳妇，事情多也忘了，赖嫂子回去说给你老头子，梁府里不许收留他小子，叫他个人去吧。 赖大家的只得答应着，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。赖嬷嬷忙道： 什么事说给我评评。 凤姐儿道： 前日我生日，里头还没吃酒，他小子先醉了，老娘那边送了礼来， 他不说在外头张罗，他倒坐着骂人，梨也不送进来。两个女人进来了，他才带着小妖们往里抬。小妖们倒好，他拿的一盒子倒湿了手，撒了一院子馒头。人去了，打发彩民去说他，他倒骂了彩民一顿。这样无法无天的王八羔子，不撵了做什么？ 赖嬷嬷笑道：“我当什么事情？原来为这个。奶奶听我说，他有不是，打他骂他，使他改过，撵了去，断乎使不得。他又比不得是咱们家的家生子儿，他现是太太的陪房，奶奶只顾撵了他，太太脸上不好看。依我说，奶奶教导他几板子，以戒下次，仍旧留着才是。不看他娘，也看太太。” 凤姐儿听说，便向赖大家的说道：“ 既这样，打他40棍，以后不许他吃酒。” 赖大家的答应了。周瑞家的磕头起来，又要与赖嬷嬷磕头，赖大家的拉着方罢。然后他三人去了，李纨等也就回园中来。至晚，果然凤姐命人找了许多旧收的话剧出来，送至园中。宝钗等选了一回，各色东西可用的只有一半，将那一半又开了单子，与凤姐儿去照样置买，不必细说。一日，外面樊了娟起了稿子进来，宝玉每日便在惜春这里帮忙，探春、李纨、迎春、宝钗等也多往那里闲坐，一则观画，二则便于会面。宝钗因见天气凉爽，夜复渐长，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些针线来，日间至贾母处、王夫人处醒候两次，不免又成色陪坐闲话半时。园中姊妹处也要夺时闲话一回，故日间不大得闲，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起。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必犯嗽疾，今秋又遇贾母高兴，多游玩了两次，未免过劳了神，近日又复咳起来，觉得比往常又重，所以总不出门，只在自己房中将养。有时闷了，又盼个姊妹来说些闲话排遣，及至宝钗等来望候他，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。众人都体谅他病重，且素日形体娇弱，禁不得一些委屈，所以他接待不周，礼数粗忽，也都不苛责。这日宝钗来望他，因说起这病症来，宝钗道：“这里走的几个太医虽都还好，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，不如再请一个高明的人来瞧一瞧，治好了岂不好？每年间闹一春一夏，又不老又不小，成什么？不是个常法。”黛玉道：“不中用，我知道我这样病是不能好的了，且别说病，只论好的日子我是怎么行俭，就可知了。”宝钗点头道：“可正是这话，古人说食谷者生，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养精神气血，也不是好事。”黛玉叹道：“子身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也不是人力可强的。今年比往年反觉又重了些似的。” 说话之间已咳嗽了两三次。宝钗道：“ 昨我看你那药方上，人参肉桂解的太多了，虽说益气补神，也不宜太热。依我说，先以平肝健胃为药，肝火一平，不能克土，胃气无病，饮食就可以养人了。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，冰糖5钱，用银窑子熬出粥来，若吃惯了，比药还强，最是滋阴补气的。” 黛玉叹道：“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， 想我最是个多心的人，只当你心里藏奸。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，又劝我那些好话，竟大感激你。往日竟是我错了，实在悟到如今。细细算来，我母亲去世的早，又无姊妹兄弟，我长了今年15岁，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。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，我往日见她赞你，我还不受用，昨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。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，我再不轻放过你的，你竟不介意，反劝我那些话，可知我竟自悟了。若不是从前日看出来，今日这话再不对你说。你方才说叫我吃燕窝粥的话，虽然燕窝已得，但只我因身上不好了，每年犯这个病，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。请大夫熬药，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，这会子我又兴出新闻来熬什么燕窝粥，老太太、太太、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，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。你看这里这些人，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，他们尚虎视眈眈，背地里言三语四的，何况于我？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，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，他们已经多闲着我了。如今我还不知进退，何苦叫他们咒我？ 宝钗道： 这样说，我也是和你一样。 黛玉道： 你如何比我？你又有母亲，又有哥哥，这里又有买卖土地，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，你不过是亲戚的情分，白住了这里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文半个，要走就走了。我是一无所有，吃穿用度一草一纸，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。那些小人岂有不多闲的？ 宝钗笑道： 将来也不过多费得一副嫁妆罢了，如今也愁不到这里。 黛玉听了不觉红了脸，笑道： 人家才拿你当个正经人，把心里的烦难告诉你听，你反拿我取笑。 宝钗笑道： 虽是取笑，但也是真话。你放心，我在这里一日，我与你消遣一日，你有什么委屈烦难，只管告诉我，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。我虽有个哥哥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，咱们也算同病相怜。你也是个明白人，何必做司马牛之叹？你才说的也是，多一事不如省一事。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，只怕我们家里还有，与你送几两，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，又便宜，又不惊师动众的。 黛玉忙笑道： 东西事小，难得你多情如此。 宝钗道： 这有什么放在口里的，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应候罢了，只怕你烦了，我且去了。 黛玉道： 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。 宝钗答应着便去了，不在话下。这里黛玉喝了两口稀粥，仍歪在床上， 不想日未落时，天就变了，淅淅沥沥下起雨来，秋里默默阴晴不定。那天渐渐的黄昏，且阴的沉黑，兼着那雨滴竹梢，更觉凄凉。知宝钗不能来，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，却是乐府杂稿，有《秋闺怨》《别离怨》等词。黛玉不觉心有所感，亦不禁发于章句，遂成《黛别离》一首，拟春江花月夜之歌，乃名其词曰《秋窗风雨夕》。其词曰： 秋花惨淡，秋草黄，耿耿秋灯，秋夜长，已觉秋窗秋不寂，那堪风雨助凄凉。助秋风雨来何速，惊破秋窗秋梦绿，抱得秋情不忍眠，自向秋萍一泪珠。泪珠遥遥熏短情，千愁照恨动离情。谁家秋院无风入，何处秋窗无雨声。罗青不耐秋风力，残漏声催秋雨急。连宵默默复飕飕，灯前四半离人泣。寒烟小院转萧条，疏竹虚窗十滴沥。不知风雨几时休，已教泪洒窗纱湿。 迎罢歌笔，方要安寝，丫鬟报说： 宝二爷来了。 一语未完，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箬笠，身上披着蓑衣，黛玉不觉笑了。 哪里来的渔翁？ 宝玉忙问。今儿好些，吃了药没有？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？一面说，一面摘了笠，脱了蓑衣，忙一手举起灯来，一手遮住灯光，向黛玉脸上照了一照，去着眼细瞧了一瞧，笑道：今儿气色好了些。黛玉看脱了蓑衣，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，系着绿汗巾子，膝下露出油绿绸撒花裤子，底下是掐金满袖的棉纱袜子，系着蝴蝶落花鞋。黛玉问道： 上头怕雨，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雨的，也倒干净。 宝玉笑道：我这一套是全的，有一双桃木屐才穿得来，脱在廊檐上了。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卖的，十分细致轻巧，应说道： 是什么草编的？怪到穿上不像那刺猬似的。 宝玉道：这三样都是北京王送的，他闲了下雨时在家里也是这样。你喜欢这个，我也弄一套来送你，别的都罢了，唯有这斗笠有趣，尽是活的，上头的这点是活的，冬天下雪戴上帽子，就把竹荇子抽了，去下顶子来，只剩了这圈子，下雪时男女都戴的，我送你一顶，冬天下雪戴。黛玉笑道： 我不要他，戴上那个成了画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。 即说了出来，方想起话未忖夺，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，后悔不及，羞得脸绯红，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。宝玉却不留心，因见案上有诗，遂拿起来看了一遍，又不禁见好。黛玉听了，忙起来夺在手内，向灯上烧了。宝玉笑道： 我已背熟了，烧也无碍。 黛玉道： 我也好了许多， 限你一天来几次瞧我，下雨还来。这会子夜深了，我也要歇着，你且请回去，明儿再来。 宝玉听说，回首向怀中掏出一个核桃大小的一个金表来，瞧了一瞧，那针已指到虚末亥初之间，忙又揣了，说道：原该歇了，又扰得你劳了半日神。说着披蓑戴笠出去了，又翻身进来问道：你想吃什么告诉我，我明儿一早回老太太，岂不比老婆子们说得明白？黛玉笑道： 等我夜里想着了，明儿早起告诉你。你听，雨越发紧了，快去吧，可有人跟着没有？ 有两个婆子答应。有人，外面拿着伞点着灯笼呢。黛玉笑道： 这个天点灯笼？ 宝玉道：不相干，是明瓦的，不怕雨。黛玉听说，回首向书架上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了下来，命点一只小蜡来递与宝玉道： 这个又比那个亮，正是雨里点的。 宝玉道：我也有这么一个，怕他们失脚滑倒了打破了，所以没点来。黛玉道： 跌了灯之前，跌了人之前，你又穿不惯木屐子，那灯笼命他们前头照着，这个又轻巧又亮，原是鱼里自己拿着的，你自己手里拿着这个岂不好？明儿再送来，就失了手也有限的，怎么忽然又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？ 宝玉听说，连忙接了过来，前头两个婆子打着伞提着明瓦灯，后头还有两个小丫鬟打着伞，宝玉便将这个灯递于一个小丫头捧着，宝玉扶着她的肩一径去了。就有恒无怨的一个婆子也打着伞提着灯，送了一大包上等燕窝来，还有一包子结粉梅片雪花羊糖，说这比买的强，姑娘说了，姑娘先吃着，完了再送来。黛玉道： 回去说费心。 命他外头做了吃茶，婆子笑道：不吃茶了，我还有事呢。黛玉笑道： 我也知道你们忙，如今天又凉，夜又长，越发该会个夜局，痛读两场了。 婆子笑道：不瞒姑娘说，今年我大沾官了，横竖每夜各处有几个上夜的人，误了更也不好，不如会个夜局，又做了更又解闷儿，今儿又是我的头家，如今辕门关了，就该上场了。黛玉听说笑道： 难为你，误了你发财，冒雨送来。 命人给他几百钱，打些酒吃，避避雨气。那婆子笑道：又破费姑娘赏酒吃。说着磕了一个头，外面接了钱打伞去了。紫娟收起燕窝，然后移灯下帘服侍黛玉睡下。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钗，一时又羡他有母兄，一面又想宝玉虽素习和睦，终有嫌疑，又听窗外竹梢蕉叶之上雨声淅沥，清寒透目，不觉又滴下泪来，直到四更将阑，方渐渐的睡了，暂且无话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